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是啦，咁其实不打就而家身在日本，不过一阵都会帮我哋补一补系不打电影时间嘅。佢好似睇到呢个城市猎人嗰度剧场版，系啦。 系。 哦。 系啦，咁系咪啊？应该系咁上下啦。我根据佢个报料。 播录唔录一次就另一回事啦。系。 吓，录唔切唔系嘛？ 未知啊，咁 我未收到， 我哋都未收到。 再追追下，我哋录音刻都未收到佢嗰个。不打電影時間嚇，咁如果有就應該有 ，OK， 冇就冇啦 ，OK， 冇辦法啦，唉，好啦，咁啊唔止，咁啊仲有阿 Peter 同阿 Leaf Sager 都有有呢個特別節目，咁啊好似係開始講一啲 魔法 係嘛，係 啦， 嗯，咁啊 依 關咩事咧？講 魔法， 關咩事咧？咁原來唔係嘅，而家好多卡通片咧，將魔法咧就當成係另一種科技啊，咁樣講嘅，即係啊，所以其實都關事嘅。即係如果你將佢有個系統化咗咧，即係好似啲 game 嚟，其實就會變成科幻嘅。咁你等佢哋會講嘅，咁同埋好似會係咪會分兩集啊？太長啊！今集講上回先，好冇？ 係，冇錯。 係啊，下集就犀利啊！係一路講落去，係啊。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咁啊，今個禮拜有咩講嘅主題有咩咧？咁啊，首先就有啊小飛象先啦。如果正常就係咪？ 係。 係啦，咁我就初就冇乜期望嘅，因為 Tim Burton 拍小飛象。冇搞錯啊！童話嚟嘅喎，佢會拍咁樣黑暗曬咯，咪咁同埋上次拍了小姐都唔係話好睇嘅喎，咁樣拍到咁樣， 我覺得直情係 嗱明就覺得拍到小姐還可以啊， 我 哋就唔得嘅嚇，咁亦都票房反映亦都唔係好好啊，拍到小姐咁所以其實我就冇乜期望，特別期望嘅，即係有少少預入去領嘢添，甚至乎係啦。因為你見佢畫頭都成日影住兩個細路仔細路女啊，好驚係呢種啊！ 係 嚇，點知喜出望外啊！出嚟嗰個哇，可以講得上咧，係近年啊，可以話係 Tim Burton 翻身之作啊，係冇諗過嘅嚇。咁亦都大量佢以往嘅合作過嘅星啦，或者作品嘅影子都大量呈現喺呢套嘢入邊。咁同埋呢個都唔係最犀利。最犀利就佢竟然諷刺咗咧呢套戲，即係最大嘅老闆啦，呢套梗係迪士尼嘅嚟啊，係嘛？佢竟然喺度諷刺迪士尼喎，嚇！諷刺迪士尼而家嘅嗰啲咁樣喺度收購啊咩咁啊揾銀嗰啲，我話哇，咁都得嘅咩？嚇！咁竟然係咁咁啊！但可能佢哋睇唔出㗎，迪士尼自己嚇，或者包括而家其實睇緊啲觀眾，佢唔知睇唔睇得出啦。嗱，你聽我哋一陣講講詳細啦，好嘛？係啦，咁啊呢個都未係喎，最犀利就係有神聲。做咗啦咩？優先場做咗，而紛紛睇咗嘅。嗱，一陣我哋盡量唔講故事，但係講下套嘢，好唔好？哇！ 講下啲感覺先啦，又可以。 係啊，咁啊，好多人好驚啊，又係同小飛象一樣啦。哇！會唔會俾細路仔睇嘅拍嚟啦？小飛象都唔係啊，其實大人細路仔都 OK 嘅嚇。咁啊，呢套係咪咧？係咪一套即係？即係你睇個畫頭真係係比較飛天紅中俠咁喎，真係點樣學飛嘅啫？喂，得唔得嘅大佬咁樣啊？咁啊，但係分分睇完係好得嘅喎。點解會係咁嘅咧？ 加大細都啱睇嘅，都 一陣講啊，好嘛？講下啦嚇。即係大家其實可以有信心睇啊，呢套就唔 可以嘅，係絕對可以， 冇得輸嘅啫。係咁都會講啦呢啲啦嚇。咁啊，除此之外都有一扎嘅叫做劇啊，係嘛？即係Netflix。嗱，我唔知啊，我咁啊得我望過兩眼啦，一套叫做乜鬼嘢話靈魂數據啊，係嘛？ 哦，冇啊，我都冇睇過。 係好新嘅，因為啱啱嘅就啱啱做，咁、我都冇時間，我瞄咗兩秒嘅啫，係啦。咁呢個應該一陣短介紹啫，或者之後等大家都睇完再講啦，好嘛？係啦，介一介紹啦。咁另外又有啲劇咧，都係劇嚟嘅。咁有呢個玫瑰的名字啊，香港其實應該當年亦做乜嘢話？咩魔宮 咧？魔宮傳奇。 魔宮傳奇啊，係咩嚟嘅咧？咁啊，係呢個新康納利帶住一個徒弟仔嚇，即係嗰時叫咩啊？呢個叫 Kristen Slayer 係嘛嚇？咁啊，去即係佢古裝喎，所以我哋去個修道院度查案。咁其實你可以話係一個中古版嘅神探伽利略嚟嘅。 哦。 即係你嘅表面上 可以當係福爾摩斯嘅一個變奏。 系系，咁咪即系神探伽利略咯。所以因为佢首先件案件咧，其实系好似你觉得系有恶魔啊，或者有啲嘢杀人咁嘅。咁、但系其实个真相唔系，系人为嘅，肯定吓。咁好出名嘅本小说改编系啊。咁、咁今次竟然有电视，咁、但系我就望过两眼啫。咁啊，等阿芬芬同阿马仔再讲啊。我略嫌好似哇，嗰本拖咗套剧嚟做，咁得唔得噶，大佬？系咁一阵你哋讲下啦，吓。 系好 咁另外仲有哇，仲有另一套剧先犀利啊！就系、是、大家记唔记得以前香港买过一套嘢翻嚟，叫做《低俗僵尸玩出征》嘅咧，或者听个名字都真系 冇得 吓。喂，呢啲有咩特别啊？呢套嘢呢套嘢系会有电视版嘅，竟然吓唔系啊？系一阵都会讲下啦，系啦，系啦，就系咁啦，系啦。咁啊，仲有一大扎其他嘢嘅，系啦，我一阵逐样再讲，好冇？ 好， 系有冇嘢漏咗？好嘅吓，有冇介绍佢漏咗？冇啊，系嘛？系呢啲啊，唔错。要啊，呢啲 有冇讲话会讲实 Sam 咧？ 头先咪讲咗讲实 Sam 咩？ 讲咗咯， 系咯。 我讲下啲感受啊嘛。 系，好。 系咯，都唔止感受噶啦，都会爆下料噶啦，都系咯，系啦。古仔唔讲啫，系啊，但系其他会讲嘅，系啦。 好。 即係好多傳聞中嘅嘢都會，其實係有咯，係最簡單講。 基本上都認曬。 如果你就問話傳聞中會出現嘅嘢或者發生嘅嘢有冇，全部都有。OK， 講完係啦，係咩係咩，你咪自己 check 有啲咩傳聞咯，係咯。但一陣都會講嘅，一陣都會講嘅。 哦， 好， 係啦，好啦，好，咁咪數榜先啦，係嘛？ 係。好，咁就第一位小飛象喎，估唔到啊！ 哇！小飛象係第一位， 係 咦？我以為香港啲人 唔係幾估到啊， 正常噶啦。 我就以為香港啲人冇興趣啊呢套。 係。大片咧 ，Tim Burton 又多星。 嗱， 但係 Tim Burton 套套都大片同多星都唔得嘅喎，之前。 但係次次香港個發行其實通常都係大型上畫㗎啦， 但係唔得㗎嘛。 喺香港係有班都幾固定嘅 fans， 係 都 係， 不過未必可以做到第一位咯。咁今次佢係做到嘅。 係 OK， 有幾多場？ 有397，其實依家最多場就係佢啦。係啦。 係啊，咁啊真係冇諗過喎，咁有信心啊，係咯。 係。 不過我今個禮拜冇乜對手。 係啦，因為今個禮拜其實真係冇乜對手。咁啊，Marvel隊長都做到咁上下啦， 咁就 係 啦，咁啊有個 break 俾大家，即係去欣賞呢一套小飛象啊，好睇嘅喎，竟然。咁可能佢又走一個 family 向啦，即係以前嘅 Tim Burton 未至於係 family 向噶嘛。即係佢拍嗰啲愛麗絲，我都覺得唔 family 啦。 個樣咁恐怖嗰啲。 係咯，啲樣恐怖喎，大佬。嗱，今次呢套真係拍可以拍俾細路仔睇嘅，即係冇問題嘅，完全冇問題。其實唔黑暗嘅，佢即係佢係人性嘅黑暗，唔係套戲黑暗，係啦，套戲都唔黑嘅，好光嘅，啊，裏邊都唔會話嚇親你，佢唔係嗰隻，佢係啲好多苦頭要受嗰種啫，咁冇問題啊，呢啲係嘛？你睇苦海孤初都係呢啲啊，係嘛？所以其實係 OK 嘅，啱一家大細嘅，咁啊。系咯，咁啊睇下，大家可能好多人都连原本都未睇过，包括我。其实我未睇过嘅，我冇完整睇过旧嘅小飞象，因为系好旧嘅，1941年嘅嘢。 嗯， 系。 咁好多人都未必会专登搵翻嚟睇，系啦。咁同埋嗰啲系完全系动物之间去做戏，即系人类唔系咁重要嘅，系啲动物同动物。咁呢种 approach 而家啲人都未必中意啊，系嘛？系咯，即系觉得好细路仔咁，但系呢套戏唔系咁噶，套戏一啲系正常嘅，人系正常人，即系佢唔系 fantasy 嘅，其实唔系咁 fantasy 啦，应该咁咯。啲老鼠唔会讲嘢噶 ，OK， 只象都唔识讲嘢噶 ，OK， 你唔好以为只象会有人配音，冇噶，系正常嘅。佢除咗识飞之外，冇其他嘢都系正常嘅，系咁啊，俾个印象大家，一阵我哋会常讲嘅 ，OK，好，第二位， 好，跟住第二位。炸雞特工隊啊，其實都係有啲估唔到。 第二位都冇諗到喎。 不過都係嗰句， 其實韓片佢仲要 今個禮拜真係冇乜戲上，佢係第二場數多嘅戲。 哦，幾多啊？ 264。 哦，咁啊 ，Kentucky 你有冇順便做下宣傳㗎？ 咁啊唔係好覺。 係啊，咁佢哋真係唔識做宣傳啊，應該 佢有韓式炸雞，佢就自己有 哦，是好似是 韓式炸雞那些要走去黐住去做下宣傳啊！ 哦，唔係，是他 佢好似有出過韓式炸雞，不過今期好似轉咗咯。 系啊， 系啊，转咗做呢个咩爆谷脆鸡啊，好似系。 哦，咁样。唔系你讲边个啊？你讲 Kentucky？ 系啊。 哦，你讲 Kentucky。 唔系咁，但系香港都有韩式嗰啲。 系，冇错。 炸鸡喎，佢都冇搞嘅嗰啲。 都冇搞，唉，咁啊真系唔识做宣传啊，真系。 系。 嗯。咁啊，呢套都出奇地都叫做唔错啊，一个票房咧。 系啊，因为。其实口碑都是不错的、啊、以各方面的资料 因为它不算是有什么啲人好追的 其实不算好识的应该 不是咯你通常这样不行的 嘛 是啊 啲人追星的嘛看一行嘢是不是通常啊 是 不是真的套又好看 可能未上之前吹得劲 是啊 吹得 劲 咁同埋是不是可能都的确是 OK 的是不是个故事 都 OK 的 好受欢迎的嘛是韩国的最大粒星原来是个导演喎、 哦。哦，是边个？ 李炳宪啊。 哦，吓、啊，你俾人拍噶？ 演员 李炳宪啊。 系啊。 我都冇谂过，系咯。 系啊。 系咯。唔出嚟做白忍者啊吓。 吓、 啊。唔知啊，唉、這个。 O、okay, K， 好咁。嗯，系咩嘢？ 好似我记得呢套戏我自己方法都有一睇嘅，其實。 哦，係啊。 不過我唔知，不過我唔知點解會喺戲院度會咁多場次咯，會獨擺。 哦，咁又唔係咁講嘅。咁如果你真係有好睇嘅，咁你啲人都會戲院嘅。 係。咁啊，真啲人嘅嚇。 即係有時真係我都唔會話滿足於啫。如果對真係好睇，即係睇完網上睇完點啫，我咪入戲院睇多次，係嘛？唔同噶嘛，嗰個感受講真。 系冇错， 嗱小飞象都系噶，讲啊，你咧，如果你搵喺网睇，唔系嗰种感受嘅， 系， 你真系戏院睇好多啊，真系呢套好大场面嘅，因为系，好嘅，好，咁下一套， 好，跟住第三位就到翻呢个 Marvel 队长啦， 哦，咁都正常，都正常，系咯，都喺第三位，我都低添啦，系咪？佢唔系应该 keep 住八段第一位嘅咩？ 哦，咁因為佢啲場數開始縮啦，依家得翻247場， 縮啦咩？又話好好嘅， 哦， 咪咁多個禮拜成個月都差， 係咯，都差唔多。 咁好唔會縮噶啦，加噶嘛，好係， 唔係已經叫好啊， 加到1000場噶嘛，應該係嘛？吹到咁大喎，大佬係嘛？ 都好似美國個票房都收3億幾喎，淨係美國。 O K， 安慰 達唔達標啦？ 啊，唔想講佢啦 ，OK， 好， 啊，你介紹佢不如介紹另一出啦 ，OK， 好， 好啊，正牌嘅嗰個， 係啦， 好， 冇錯， 跟住第四位啦， 係 啦 ，Sam 就係 Sam 啦， 係啦， 係啦 ，Sam 點解會哇第四位喂大佬優先嘅啫，大佬好多場嘅有， 都有101場， 101。 哦，都係101，OK。 都多啦，都多。 都算多啊！如果以優先，咁佢淨係做咗做星期六日嘅啫，係嘛？就係星期六。係 啦， 星期六日。 係 星期六日 ，OK。 哦，星期日都有。 又要去到星期四先。 咁啊，分分係就咁嘅戲院就買到飛啊，即係唔使參加啲咩遊戲啊啲嘢。 原來有好多。 哦 ，OK。少原來好多。即係送飛嗰啲，只不過係其中一啲場啫。 其中一類嘅，其中一場。 明白。即係喺戲院可以買到飛睇，咁難唔難買飛？呢度都 难喎、啊，应该 哦，纷纷预售嘅 ，OK OK。 但系我睇到预售真系麻麻地，因为佢其实预售到下礼拜尾，但系我见到佢吉晒包场嘅啲人系 咁大镬， 唔爆嘅，暂时你 系哦，唔系你下个礼拜嗰啲就系啫，系嘛？咁你听日嗰啲唔会啊？会唔会啊？ 聽日唔會，但係禮拜尾，但係上次人哋Marvel次做真係早成個禮拜已經買到爆曬㗎嘛，所有戲都 唔係早個月咩？ 嚇、啊，唔係即係將佢有得有得賣嗰陣時候開始就一路爆落去咯。 係 嚇嗱，你話啲人香港人士冇信心，我覺得係嘅，係咯。咁就睇下啦，如果你跟住一個口碑好嘅，會有分別嘅，係咯。 唔係，我覺得冇信心係一個問題，係最大鑊係平時我啲人係完全唔会谂住睇呢套嘢嘅，假嘅人而家系， 系 呢个真系问题，我觉得。 咁而家出咗啲评价未啊？即系如果香港噶啦，鬼佬啊出咗好耐噶啦，香港出咗未？ 系 有啲 香港少少啊，但系未话。 咁有人赞定弹啊？ 赞。 我見到嘅 冰面，冰面係咯，咁你咪睇下呢個風出點樣吹法咯，係咯，咁冇嘅，香港啲都係羊群嚟嘅啫，你到時嚇，即係如果你到時美國又得，咁香港啲人又話好，咁啲人都會入去睇，唔係，其實主要香港就係你做唔做到個話題嘅啫，你唔好都得嘅 ，OK， 如果你成唔到話題，即係最大鑊，你成到話題，或者哇有人拗，喂唔得啊，有人話唔係啊，好睇喎，都 OK 嘅，即係你都會引到啲人，咁我要去睇下啦，係咪？ 係 啊，你最怕冇人講嘅，呢套我諗唔會啩。 诶，就算人人都话系烂片嘅，都会睇啊。 咪主要成都话 系 咯， 得啦， 系啊，系啦，好，咁一阵等阿芬芬啊，同大家讲下啦，呢套好唔好？ 好， 实声，好啦， 咁跟住第五位《假面酒店》啊，仲喺度。 哦，都喺呢度 ，OK，OK， 嗯，咁都 OK 啊，系咯，即系证明都。咪因为你韩片、日片啊，而家唉，好少人睇啊，真系开始。 是啊，都真的爭那些 啊。東野貴吾都冇用啦，之前有幾套都唔得。 嗯。 是啊，今次可能有木村嘅，咁就因為 木村長啊，正美啊，主要係係 咯， 有啲即其實有啲星可能拉一拉個入場咧，我覺得有香港係咁嘅啫，係咯。 係。 佢應該唔係關睇過本書事嘅，應該係咯。 嚇！ 咁睇過呢本書就會少啲啦，係嘛？應該。 應該少啲啊， 應該係啦。 OK， 好 ，Anyway， 咁咪我多人睇咪好咯，係咯，好，下一位。 好，跟住下一位，第六位，我們二啊。 哇！跌得咁多。 咦？係咩？唔係正路咩？ 兩次都少啊，其實佢。 嚇？唔係正路咩？啊？即一片唱好之下，竟然會咁係嘛？你覺得個問題？ 唱好其實係得北美嘅，因為我睇咗票房，其實係北美嗰度好勁嘅。即係如果計即係北以外咧，其實佢個票房同嗰個《死亡無限碌》第二集差唔多嘅海外票房。 哇！ 係咩？唔係啩？咁大鑊？ 唔係，因為佢全球我記得佢去到星期四嗰陣時候都係收。好似2000多万到啦，全球即系唔计北美，但系北美自己已经9000多万啦。 咁佢冇揾啲朱古力嗰啲公司咧，去同佢联动，即系一齐推下咩 ？M&M 又好，喺边度都好啦， 系北美劲咯，佢自己 系咯，换咗个面做 M&M， 好惊嗰个样，咁会唔会好啲咧？ 系咯，冇人都系咁啦，北美咪 引都入场啲啦，系咯， 系北美咪真系咯，系咯，过亿咯，系 系。 其他就一般啦，系啊， 咁即系其他地方啲人都唔食朱古力啦，即系意思 系佢自己朱古力食翻嚟啊， 吓 朱古力食啊佢哋， 嗯，咁啊唔知啦，咁香港都有班交人嘅，咁你系啦，你入记得入去睇40几次啊，支一支持啊，系佢嗰套Captain Marvel 人啊，睇40几次，唔系你唔好话 fans，OK， 嗯 嗯好。 即係直情而家要咩話？佢哋叫你做咩話？配票啊？ 係 賭飛賭啊賭票啊？ 嚇係咯， 成賭票啊？ 係咯，即係你一想用個票嚟去證明你套嘢好睇啊嘛？佢哋想咁而家唔夠票啊？咁你每人睇40几次係咪可以拉一拉？ 好 係啊，記得啊， 啲票 係記得啊，唔好揞住個荷包啊！你講到咁好係 OK 嗯。 下一套 好，跟住第七位《閃亮人生》 咩嚟啊？ 哦，即系呢个点讲啊？沦落人嘅鬼老板算唔算啊？ 吓，系啊系啊。 哦 ，OK OK， 咦？咁咩戏咁犀利咧？第七位嘅可以新上嘅。 佢呢套系。先啊，優先場 優先場啫 ，OK OK， 哇咁好犀利喎，優先場都如果咁， 係啊 ，OK OK， 有咩賣點啊？ 係咪好係咪攞獎戲嘅？ 攞獎戲嚟㗎？ 我唔係好記得呢套 啊。哦，嗱唔緊要啦，到時正常叫阿北大講講啦，係咯。 係。 好，咁下一位。 好，跟住。第八位密室逃殺 吓、啊、都喺度咩？ 喺度 哇，仲喺度。 因为啲戏 都唔 多 啫， 吓 啲人气好低嘅啦。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即系唔系 场证啊？ 依家就仲有84个，但系都 但其實那個入場人數就真的不是那麼多了，現 在就嗯 OK 那就未看快看啦，應該是下的，是 啊是啊是 啊， 是啊， 嗯唔係，不過我又覺得 O K 嘅喎，呢套係咯，係咯，我都 O K 嘅喎。 好， 好，咁下一位， 跟住 Face Daylight 啊，就係、是、第九位啊， 第十位， 第九， 第九， 第九 啊，哦，第九，哦 ，Face Daylight 嘅新嘅劇場版， 係啦， 係， 哦，咁都係啲 M C L 院線嘅啫，係嘛？ 睇下先啊， 係啊，應該係。 咁幾多場都？ 佢得四場 嘅 啫。 得四場，哇 ！Face Daylight 喎，得四場。 唔係，佢做咗好耐㗎啦。 哦， 做咗成個月㗎啦。 哦，唔，哦，唔係新嘅 ，OK， 做好耐㗎。 但 係 得四場都可以第九位喎。 係咯。 唔係佢個票爆滿，佢個票房好似勁過無面超人㗎，我記得好似。 哦，係啊。 係啊。 好似係，印象係。 嗯。 同埋依家嗱，我即刻睇啦。禮拜日《朗豪坊》咁咧係全場爆滿嘅。 即係已經賣曬飛啦， 係，但係 呢啲咪叫支持啦。 但係咁喎，好奇怪 ，MCL 反而就有大把位喎。 嚇、啊、咁樣，哦咁可能因為朗豪坊嘅位置比較好啲啊。 嚇嚇嚇，應該 易去啲啦。咁當然位置都係影響嘅， 同、啊、埋應該我估計啊，可能有嘢送，因為佢賣咗208蚊一張飛嘅。嚇、 啊！ 係啊，朗豪坊嗰邊仲、 啊、 要滿座，係啊。咁應該真係有嘢送啦。 嗯， 如果唔 係，即買兩件高達 T 都冇模型送嘅，真係不如買嚇 Face Daylight 分飛啦。 嚇、 啊。 咁啊。 好嘅 ，anyway， 大家中意就去睇啦呢套嚇。 係咯。嗯。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十位三夫啊。 咩嚟？ 哦，呢套咪就係阿陳果嗰套。 哦， 妓女三部曲，最终嘅，系、 嗯。好，咁点啊？多唔多场噶？ 哦，佢依家系正常喎，系嘛？算唔算啊？ 唔、嗯、知啊，几多？ 依家就有47场， 系正常啊。 嗯？ 47场。 点啊？唔好冇计数，几多？47。 系。 哦。咁都十位內啊，最少。 冇錯。 嗯。 咁不過就個評價都幾兩極下，我見到好多人都話，即係拍得好點講啊，好露骨啊嗰啲嘢，即係唔係話喺性愛場面啦、啊，即係佢想講嗰啲嘢拍得好露骨啊。 佢想講咩咧？ 我咪 中港嗰啲啊。 係咯，中港同英國嘅嗰啲關係，又係係啊，都係嗰啲啊。 哦。嚇。嗯。即係而家大家厭咗呢啲題材啦，係嘛？ 咁啊唔肯定嚇，不過可能佢啲、人覺得佢拍得露骨咁樣，覺得唔好睇啊。 即以前你冇呢啲又唔睇啊嘛，而家有呢啲又唔中意啊嘛，即係好難服侍啊，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人哋籌備到戲拍嗰陣係有呢啲先有人睇，拍完就轉咗風啦咁樣，係死未？係啦，邊度追到嘅？你追香港班人？OK， 好咁啊！我覺得陳果係有料到嘅，不嬲都係。咁呢套好唔好？我當然唔知啦。係即係香港導演嚟講，其中一個我欣賞嘅都係陳果嘅其中一個。 嗯。 係。即係尤其是拍一啲比較香港本土嘅 feel 嗰啲嘢咧。 係。 即係佢係好有 feel 嘅，你拍啲屋村啊嗰啲啊，你第二個拍唔到嗰隻味出嚟。 嗯。 可能你咪拍咗麥浚龍嗰隻咯，另一隻味 咯， 唔 同嘅， 即係嗰隻其實唔似嘅，反而即係佢呢隻咧，你又真係表現到嗰樣嘢出嚟啊嘛，最正係，係、好，咁有冇啲係新上嚟喺下邊嘅？快數埋， 係有啊，11位已經係啦， 係咩？ 敵人妻啊， 我敵人傑個老婆嚟講。 唔知道啊，敵人嘅妻子啩，阿基拉尼利做嘅， 系 啊， 哦，咩戏 啊？咁样就讲一个咩1946年啊，咁有个女人就冒住生命危险咁就走到去咩汉堡嗰度，咁就好似喺度揾人啊咁樣嗰啲嘢㗎啦，係啦，揾佢老公啊咁樣嗰啲嘢，又唔知點樣啊，係啦之後， 呢種嘅故事咯。 O K， 即係新上 ，O K。 係啊，新上嘅。 O K， 咁有興趣睇啦，我唔知啊，呢套係。喺等之後啊，不打會唔會講啊？好嘛。 似乎都係愛情片嚟嘅。係、 嗯。哦哦哦， 雖然佢嗰個講嘅係嗰陣時嘅德國啦嚇 ，OK， 好，咁跟住就有冇咧其他新相？睇先呢個 Love Life 呢個係咪新相咧？哦，係喎，呢、這個都係喎，即係呢個 Love Life 嘅水豚啊，啊佢叫水豚啦，咁 Love Life 係啦係啦係啦， 嗯， 學員偶像電影《彩虹彼端》電影版係啦。咁 但你話佢唔係講初代嗰班啊嘛，已經 冇錯冇錯， 係咯。 咁排第十五嘅，同埋個口碑都似乎幾差呢套嚇。 嚇、啊、咁樣？ 係係。 哇！咁又冇得玩咯喎，係咯，即係 fans 都唔中意喎，真 係。嚇、啊！似乎係啦。 啊！哦，咁啊冇計啦。 阿傻套係咪都係優先場嘅嘢？ 嗯？ 哦。 咩非分組嚟 喎？係。 邊套啊？邊套啊？ 非分男唔係非分熟女， 係 係 阿 sa 嗰套， 即係有玩啲極限露出咁嘅嗰套 啊？ 算唔算係咧？ 三級喎呢套都， 佢套套都話到係㗎啦，係啦， 咪佢都係講啲嘢好露骨或咩話三級嘢 即係又係句粗口㗎嘛？ 唔係，即係有啲咁嘅大露背嗰啲咁嗰啲咯，係， 嗯， 係咯，或者正面啊，即係兩點咁嗰啲咯， 嚇。Okay, 即係咁上下啦，誒有咩特別啦？係你方，即係你方有咩睇啊？其實係，即係呃你嘅啫，係啦，係。 嗯。 每日正面全攞嘅，係。係 啊。 係。咁啊，又話咩攞影后係嘛？可以係。係咪嗰套啊？ 係呢套 係 㗎。影 就係呢套啦。 呢套。 嗯嗯。係，咁睇下得唔得啦？係啦，即係呢個未正上嘅係嘛？ 四號相，即係同實 Sam 同一時期。 哦，啊咁樣啊，哇，打實 Sam 添啊，犀利。 係啊，好多戲同實 Sam 一齊打。 哦，即係啲人唔當佢 一套啊。 哦，係咪啊？即係唔當佢係咩對手嚟嘅？竟然。 哦，係啊。咁可能真係賴嘢喎。 咁唔知啊呢啲。 係咯，咦？咁會 唔係細路啊？唔係，佢都話靚仔啊。佢當兒童片㗎嘛，啲人唔係當佢。 咦？阿 Sam 唔係咩？阿 Sam。啲身形都兒童㗎啫喎，其實。佢唔係套嘢兒童向，係個身材兒童向啊嘛。 咁 都仲大鑊啊！咁咪即係嚇，咁咪即係隨時啊，兒童色情咁啊。 咁啊大鑊真 係。佢個樣唔兒童啊。 個樣都仲 OK 嘅，係咯。都仲 OK 嘅，同小飛象差唔多啦。好啊，咁仲有冇？ 啊！不過呢套都係優先嘅，我見到係叫做呢個咩《孟買酒店》啊。 係。哦。但係呢套唔係旅遊節目嚟嘅喎，呢度。 嚇！咁佢講呢個恐怖分子嘅劫劫酒店咁樣應該係。 咁喎，係咯，好嚴重喎，好睇個畫頭係咯。嗯。係咯，唔係兩日三夜啊嗰啲嚟喎，大佬。 咁啊， 好，咁啊未正式嘅，都系优先 ，OK， 好， 但系似乎都口碑唔错吓，咁啊， 嗯，好，祖母，快啲讲埋啦，冇啊，祖母， 系喎，原来正话十二位有一套日本片又系新上嘅喎， 哦， 系啊，叫《闺蜜食堂》啊， 吓， 系啊， 哦，食咩嘅？食鬼年糕嘅， 食 哇，咁都多卡士嘅，不过全部都系女啦吓。呢、這個阿、啊、小泉今日子啊， 哇！ 澤敲英龍話講麗講麗愛麗絲、前田敦子、鈴木京香、山田優啊。 哦， 係啊。 哦。 咩八婆戲嚟嘅？ 都似咯、 啊。應該係啊，即係都係阿、啊、小泉今日子就係做咩一間食肆嘅老闆娘，跟住之後其餘啲女嗰啲係食客啊咁樣。 哦。 總 之 即 係 深夜 食堂女人版 女分喺女把深夜食堂嗰类故仔应该系 ，O K， 即系卖龟苓膏落啲蜜糖落去，所以龟蜜食堂啦，叫做系， 可能系。 你入到去见到阿胡须佬啊，老板啊，海天堂咁啊，耍紧呢个黄飞鸿嘅啊，嗰啲功夫啊， 系红拳啊， 唔知耍咩沙滩度啊嘛， 唔知啊，唉，是但啦，咁啊呢套就新上嘅，系咪？ 系啊， 冇听过啊，直情佢唔讲冇听过，有出咁嘅嘢。 系啊，我都未听过，佢啱睇咗件事， 突然间上噶，之前都唔觉有嘅。 系啊， 系咯，嗯。 咁冇啊，应该 都冇，冇啦，系嘛，冇啊，数埋个尾收工啊，呢一 part 系啦。 咦，仲有嗰套逆转时空爱上你都喺度。 逆转时空爱上你系，不过我哋冇人睇咗。 系啊。去到第二十位， 真系新上，系啦，咁啊啲我谂都系啲咩啊？穿越剧嗰类啊， 系穿越剧嗰啲啊，似时间拨论啊咁嗰啲都讲， 即系其实都系啲女人爱情片嚟嘅，啲女话 O K 嘅， 又系佢嗰间屋就同嗰个时空系唔一样嘅，男女其实系咁嗰啲，又系嗰啲啦，系啦。系咯， 应该即系超想同居嗰啲咁上下。 唔知啊，我唔知，好似我见好似有咁介绍就冇睇过，系啊。咁啊，有興趣咪睇下咯，係咯，愛情故事啦，呢啲總之就係、是、係咯，個時空係要嚟即係做一個即係玩個橋咁樣嘅啫，係咯係咯係咯，你真係中意睇 time travel 唔係睇呢啲啦， 係 咯，唔係，OK 好啦，冇啦，冇個數榜尾啊，邊個守尾門？ 好，咁就最嬲尾係朝花夕拾喎， 朝花夕拾， 芳華接待啊，係啊。即系梅艳芳嗰度， 系你播翻以前啦，阿万梓良系咪？万梓良喺嗰度， 系万梓良 搭啊边个？谭文植嗰度啊，系咪？系嘛？唔系嗰度招花直集啊，嗰个科幻片嚟噶，大佬。 咁样， 嗯， 唉，亦舒。 方中山系最紧要嗰个，系 有冇万梓良噶？但我记错咗。 咦？但系咁样嘅，我怀疑 方中信就系里边个角色嚟噶嘛，所以以后叫做方中信啦。 系 其实佢 改咗自己个名 叫方中信嘅，因为个戏入边个角色名佢叫做符力，本来个名系啊，即方中其实叫符力嘅，我都唔知呢个咪真名啦，系啊，即佢符力饰演方中信嘅喺嗰度里边，但系之后佢就改咗自己做方中信啦，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唔係嗰出，係梅艷芳嗰出，係嘛？ 但係好奇怪喎，我懷疑係佢電腦出錯啫，只不過因為我見到咧，佢依家買飛嗰度係爆咗嘅喎。 咁得人驚？ 係啊。 哦，梅艷芳發功啊！ 唔知啊，係。 係咪又係嗰啲咩話？即係嗰啲生日定忌日嗰啲咁嗰啲啊？ 唔知啊。 唔係，咁你哥哥都每年嚇、啊、都喺四月一都有又有啲嘢搞噶嘛？ 咁啊係，咁係，咦？ 可能會唔會係呢啲啊？ 就到四月一咯， 係啊，有機會係。 係咯，生忌死忌嗰啲會唔會啊？唔出奇嘅。 咁呢套個禮拜咪有啊張國榮嘅電影回顧咯、 啊？係咪啊？ 系啊， 哦，正常啦，四月一， 因为今日就 系 三月三日啦， 嗰啲啊嘛，我见到啊，系啊， 系啊， 加咩？系啊，系啊，英雄本色都有， 系啊，英雄本色都有嘅，系啊，咩嗰度乜鬼嗰度有啊？林嘉欣嗰度好似都有， 夜半歌声 有， 两个色，唔系我 空间， 我空间都好似有噶，系啊， 但系我想讲依家 多套 有夜半歌声系有喺榜噶， 我咁唔奇啊，几多位啊？ 22啊。 咁犀利，都唔低嘅喎，因為咁佢都做一場半場嘅啫喎，係咯。 依家應該係做緊，有時一場定兩場，一場啫，每日一場。 嗯，夜半歌聲其實即係中國版嘅《Phantom of the Opera》啊嘛，歌聲嚟嘅。唔係佢作嘅，係本來就有個咁嘅一個咁嘅作品嘅，佢哋都係翻咗， 係啊， 即係攞咗個歌星魅影嘅古仔，整咗個中國版，即係佢真係移植咗喺中國發生咁。 冇錯， 係啊。 咦？反而英雄本色係27啊。 馬敘芳嗰個作家叫做。 係。分呢個咩？ 哦，我話反而英雄本色係27位。 哦。咁可能嗰套未算係張國榮嘅主角咧。 係。 始終即係有做啫，係咯。咁你不如播翻嗰時阿叻嗰度啦，係咯，阿張榮初出嗰度唔得啦，係嘛？你冇理由入去睇阿叻做主角嗰套啊。雖然張國榮有份出一出，係咯。即係我諗你一係你咪做翻嗰套咩？嗰套叫乜嘢咧？即係有好多死人做嘅，有陳百強啊，咩啊，鐘寶羅係咪失業生啊？ 失業生。 定喝彩啊嗰套啊？ 定喝彩啊？其實有冇做嗰啲啊？ 又唔好講， 佢又冇做到咁夠啊，都唔會做翻咩啦，係咩神雕俠侶啦，有冇啊？ 又冇， 有冇做啊？ 冇，應該冇嗰扎嘅。 冇咁夠嘅 ，OK。 冇咁夠啊！ 即 即係佢驚你依人入去唔認得阿哥哥啊。 嚇，又未至於嘅，我覺得佢都係嗰個樣 子。係，即係可能唔會播啲咁舊啦，佢播啲都係比較可能即係後期啲嗰啲啦，係咯。 好。咁 但我又覺得如果你係回顧啊，冇就冇噶嘛。 係咯，即係有啲咩槍王啊嗰啲冇靚冇噶。 槍王都冇咩？有係嘛？槍王都冇啊？喂，咁啊奇怪啲會真係大佬係咯。好 ，anyway 係咯，唔係咁嗰時哥哥都好多套，一套又唔知同阿鐘楚紅嘅咩咁噶嘛，有套咁嗰啲都唔係好舊啊。都好靚仔入邊係咯，戴副眼鏡咁樣。 中環四海嗰啲啊， 中環四海啊，直情係啦，冇啊，都冇啊， 冇， 係咯。我唔係講中環四海，就因為我講另一套係愛情片嚟。 哦 ，OK， 哦， 唔記得叫咩名啊？係冇。OK， 好，唔緊要，係咯，即係總之都有揀一啲出嚟做啦。咁啊唔播唔曬嘅，咁啊張國榮參演好多戲，係咯，係咯， 係啊。 咁你啲東邪西毒嗰啲都冇啊，係咪？ 你 做呢個東邪啊嘛，黃藥師啊，好似係嘛，係冇記錯。 嗱，佢做西毒， 佢做西毒，所以東邪。歐陽鋒係啊，黃藥師係邊個嚟㗎？係啊，梁家輝。 梁家輝。 啊，張學友係。 佢講話佢做歐，佢做誒咩啊？佢做東邪嗰個係搞笑版東成西就。 撈埋咗。哦，嗰個忍腸嘴嗰個嗰個。 係嗰個梁朝偉做歐陽鋒啊嘛。 哦，係啊。嗰個犀利啊！嗰個有黃祖賢嘅，大佬好多人嘅。 係冇錯。 嗰個多人啲嘅，大佬反而做。係啊，勁啲有啲卡士。係咯 ，OK，Anyway， 不過啲古仔又冇你頭嘅，係咯。我頂唔順啊！到今日就唔得啊！我 好笑啊！ 我真係唔覺得。 我 笑唔出，我真係笑唔出，真係笑唔出，係。OK， 好嘅 ，Anyway， 咁啊，好啦，仲有咩？冇啦，係嘛？ 差 唔多。你數下咩？有咩美門嗰啲，數埋都快啲啊！ 好。咁啊，魔法保姆嘅最撚尾，如果跟翻係 啊， 應該係。 哦。 之後就龍珠超。 咁可能香港都係信賢啦，係咯呢個，同埋係咯，魔法保姆都係你都係睇一輪嘅啫，係咯，係咯，聖誕係咪？定咩啊？新年啊？係咯。 香港上就農曆年上咯， 係咯係咯，咁佢哋唔識嘅呢個 I P 本身香港唔出名， 食咁耐冇辦法啦，做咗食咁耐， 嗯，識就好啲啊嘛，唔識嘅你咪嗰時做咪睇下咯，過咗冇啦，好啦冇啦係嘛， 哦冇啦冇乜啦，跟住龍珠超啊同埋為富不仁係咁多啊講完， 哦 OK 好。好啦，咁啊冇嘢補充咁啊。以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嘅，唔中意順曬，你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開始講戲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 Z 機。